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43集。 这男人不老实啊！朱韵心里活动复杂。李寻此人胆大包天，主意又正，没准儿真的干过什么出格的事也说不定。但是朱韵转念又想，他在李寻手下做了这么久，这人虽然看着飞扬跋扈，可做起事来却一向稳妥，处理事情冷静的让他都甘拜下风。 哎， 朱韵一个机灵，瞬间回身。李寻不耐烦地手点桌子， 又想什么呢你？ 朱韵摇头，李寻指着杯子， 水。 朱韵将杯子递给他。没一会儿，高建宏也回来了，他跟朱韵说了一下讨论结果。 林老师给了几个方向：可疑程序威胁分析、恶意操作行为识别，还有校园网的个人防火墙设计。 朱韵碰碰高建宏胳膊，打断他，小声问李寻： 我们在这讨论影响你吗？ 毕竟都在一张桌子上，别再打扰您老人家的创作了。李少爷眼都没抬，大度道： 随意。 朱韵又问高建宏： 剩下一个人找好了吗？ 还没。你有人选？ 我确实想到一个人。 谁呀？ 朱韵眼珠往后甩了甩，高建宏回头： 吴梦星。 身边的金毛少爷一声嗤笑，他尽量忽略李寻的存在，对高建宏说： 对，他基础能力很扎实啊，而且能在这留下来，抗压能力也是一流。 朱韵话中有话，李寻懒洋洋地瞟了他一眼。 行，我去问问他。 朱韵拉住他： 不用急，我们把大方向确定好再找他。 好。 朱韵与高建宏的讨论过程还算顺利，他们计划先准备一个方案，试一试效果。林老头告诉他们，反正时间很充裕，可以慢慢来，不用太过急躁。往后的日子格外繁忙，虽然之前基地的项目也很忙，但两者是不能比较的。那句著名的台词是怎么说来着？直到失去的时候才懂得珍惜，直到没了李状元才知道他是多他妈的好用。朱韵长叹一声，趴在寝室楼小阳台上抽烟看风景。母亲来电： 朱韵，最近怎么样了？ 挺好的。 你猜今天谁联系我了？ 谁啊？ 方志庆啊，你还记不记得他？他说他不久前见到你了，还说之后你们要一起参加什么计算机安全竞赛。哎呦，他毕业了就很少联系了，还很有礼貌呢。 他倒是能抓住一切机会跟你套近乎。 我问过你小哥哥了，他说大学期间参加这些竞赛对于出国非常有帮助，你要多上心。方志敬还跟我夸口说要赢你呢。 朱韵手掌撑着下巴，懒洋洋地说： 他也得有这个本事。 哎呦，你看你学这么一点点东西就开始炫耀了。 母亲心情不错的样子，又聊了几句，嘱咐他注意身体，然后便挂断电话。朱韵收起手机，转过身，看着楼下星火点点。 他也得有这个本事才行。 一口烟吐出来，消散在空中。朱韵伸了个懒腰，对着夜空说： 对吧，小烟。 烟掐灭，朱韵刚要离开，余光被某物吸引住。他回到栏杆边，探身望向楼下通往校外的某条小路。那金晃晃的头壳，不是李寻又是何人？真难得呀，他没有在基地窝到门禁，竟然半路出来。李寻跟一个女人在小路外的林子口，不知在干什么。又有新女人了？朱韵在夜色里翻了个华丽的白眼，转身淡定地往屋里走。从小阳台到朱韵的宿舍 大概有15米的距离。朱韵只走了前5米，后面10米是用跑的。推开寝室门，他直接抓住方淑苗的肩膀。 有望远镜吗？ 方淑苗懵了。 啥？望远镜？你要干嘛呀？ 看星星。 你神经病吧？ 方淑苗拍拍朱韵， 赶紧去洗个澡，冷静一下。 朱韵叹了口气，就知道这种装备一般人没有。他回到座位坐下，屁股还没贴到板凳上，忽然想起什么，又冲了上去。方淑苗在后面喊：“ 朱韵，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”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回到小阳台，李寻还在原位没动。朱韵翻出手机，打开相机功能，将倍数放到最大。虽然还是有些模糊，但总比肉眼看强多了。真的是个女人，但是这个是不是有点太……李寻历代女友朱韵也接触了不少，以柳丝丝、朱丽叶为例，无一不是光亮闪耀的大美女。而手机里看到的这个，虽然看不清楚五官，但衣着还能看个大概。这女人的穿着打扮就一个字，土。宇宙超级无敌霹雳的土，而且站姿松松垮垮，弯腰驼背，毫无气质可言。她口味是不是换得太快了？屏幕中，李寻双手掐着腰，脸撇向一旁。这姿势朱韵很熟悉，代表着她已经很不耐烦。当她摆出这副姿态的时候，基本就是逐客的意思了。不过就算已经这么不耐烦了，她也没有扭头就走。那女人一直在说着什么，而李寻则全无回应。就在朱韵觉得奇怪的时候，李寻终于转身离开。那女人伸手来拉她，被她拨开。她的动作算不上温柔，那女人没有再敢追她。朱韵一直在小阳台上站到手机没电，也没分析出来什么。女人也离开了。朱韵抿了抿嘴唇，这是什么跟什么呀？第二天，照常在基地开会。高建宏讲了一会儿，觉得朱韵有些心不在焉。 怎么了？有问题？ 啊？ 朱韵回神，摇头。 没有。 他看向身旁， 李寻今天去哪儿了？ 不知道，他早上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有事儿，今天基地让我负责。 跟昨天那个女人有关吗？朱韵不想分心，但又忍不住去想。 来，继续了。 高建宏伸出手指在朱韵面前勾了勾。今天的课李寻全都逃了。下午课程结束后，朱韵来到基地，发现李寻已经回来。他照旧窝在凳子里写程序，一切如常。朱韵坐下，不经意地问： 你今天去哪儿了？ 去市中心溜达一圈。 市中心？去那儿干什么？ 李寻瞥向朱韵，讥讽道： 怎么，公主大人的竞赛项目已经万无一失了，开始有精力研究闲事了？ 谁稀罕研究你，欠债状元。朱韵在心里哼了一声，转头做自己的事。她无意中看到李寻脚边放着一个袋子，好像是中心体育场的。傍晚，高建宏叫朱韵一起去吃饭，路上还在想竞赛项目的细节。 好像对恶意程序的分析，前几届已经有很多人做过了，我们要不要弄点新的？ 行啊，但安全竞赛一共也就是那么几个大方向，要不从硬件…… 话音一顿，高建宏问： 怎么了？ 朱韵望向校园门口，马路对面似乎站着一个人。 朱韵。 朱韵张了张嘴，高建宏说： 走啊，想吃点什么？去外面吃。 不用了，就在学校吃吧，然后回去干活。 高建宏笑了： 不用这么急，轻松点，我又不是李寻。 他们往食堂走，朱韵一路低着头数着地上的青石块，高建宏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。终于在踏入台阶的一刻，朱韵停下脚步。 那个…… 朱韵叫住高建宏： 我想起来有点事情，我得回宿舍一趟。 什么事儿？ 朱韵信口胡诌。 我妈让我给她寄东西，被我不小心忘了。你不用等我，先吃吧，晚上基地见。 那好吧。 高建宏自己进了食堂，朱韵三步并作两步来到校门口。在不在？在不在？在不在？朱韵四处搜寻，终于在对面马路的一家甜品铺子门口发现了那幕身影。其实这个距离要看清一个人真的很难，朱韵主要是靠他那身土的不能再土的衣服认出的。他佯装路过，从那女人身边走过去，擦肩而过之际，便用余光刷刷刷的扫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